서 다치니까 yeah. 엄마 말이 꼭 맞을지도 몰라 널 보면 내 맘이 뜨겁게 달아올라 두려움보다 널 향한 끌림이 더 크니까 yeah. 멈출 수 없는 이 떨리는 어린 너는 널 내 전부를 너란 세상에 늘 던지고 싶어 look at me now 이렇게는 나를 태우고 있잖아 girl 불어라고 담터 커져가는 불길이기 약인 지속인지 우리 엄마도 몰라 내 맘 도둑인데 왜 경찰도 몰라 불붙은 내 심장이 더 부어라 너는 기름 kiss him while I diss him I don't know but I miss him 중독을 넘어서 네 사랑은 crack 내 심장의 색깔은 black 멈출 수 없는 이 떨림 睡新人，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7.4 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出发，选择陌生方向，寻找一个解答。我逆着风向走，提起了皮箱，开始旅程奔跑。我想去个地方，有纯真的时光，想的秘密藏在谁的心上。 日子来了又去，几人过得顺遂，几人又全是悲伤，没有谁是容易的。已被生活偷走了全部的妄想，宣告我们长大成人。听一首好歌，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有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半夜录音都头痛，决定第二天放松，醒来。 都感觉被捉弄。导航路线都变红，约好的机会都 cancel， 拜托别听电网不通。下雨天要能怨谁，所有的情话都浪费。噼里啪啦下，噼里噼里啪啦下，雨噼里啪啦下，本来寂寞你和也互相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什么样的女生变成下一个， 她也许喜欢弹琴喜欢创作， 她也许英文不错也会唱歌，别再因为爱就变俗气，要求算不算多。 下雨天又能怨谁，所有的计划都 叫哥们一起来喝， 别再把什么错过。 下雨天又能怨谁？所有的计划都。 Subject 漫步。人群烟火香槟和气球，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点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人生只是虚臾的承诺，人间只是天地的夹缝，人们何苦要活成小我，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上楼，是你叫我别害怕闯祸，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有爱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这一生中有遗憾不放过，不再听别人说，不在乎谁能懂，只因世界最大不过你和我用最少回忆对着 暑假去哪儿？ 你想好了吗？ 我们要看非凡小货。 好主意。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卫视大型亲子互动儿童舞台剧《非凡守护》 将在7月17日、18日 在中国默剧院酷热登场，各大售票平台均有售票哦。 记得搜索关键词 “非凡守护”，非凡就是非凡的非凡，守护就是守护。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疼痛心。 全球的不睡新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 月动听 FM 974，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

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完美。我是麦麦，在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为你 play 一首又一首的好音乐。 咖啡店坐在我后面的这对男女，一样一起静坐了整个下午，从交换礼物到肩并肩坐在一起，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儿去。我不是故意注意，是不小心听见，不小心抬头看见玻璃的画面，看见男孩为女孩拭去眼角泪珠，女孩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 Vicious pussy, clean, delicious. Won't doubt it, I know you bout it. All day, girl, she like my outfit. Oh boy, no, can't be around it. When it's big business, I hit my accountant.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business.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